开场曲来自周迅带来这样的一首歌《看海》啊，我超感谢当年的莫艳琳在幕后啊，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的时候呢，给周迅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当然后来呢，他也是有自己也翻唱了一版，其实也非常非常好听。但是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能够让一个演员去真正的被别人记住到一首成名之作、成名曲，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考验的是在创作当中你如何将这首歌曲的气质和这位演唱者本身的气质契合在一起。而周迅刚好是跟《看海》这首歌，我感觉完完全全的是印刻到了一起。 OK， 我是思萌，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许多时间去很多地方，看很多不是你的人，这就是他们他们不是你，把所有这些不是你的人都花完了，然后就是你了。我想要你，想找到你，你和我一样，你是个怪物，怪物太害羞，怪物不求救，总在闪躲，总是藏匿，总是话里有话，总有言外之意。作为怪物，格格不入，我俩无睡意，我泪下如雨，找一个同类，为了治疗孤独。 Ich schlaf alleine einfach alleine auf Und dazwischen träum ich von dir Tag ein, Tag aus, der gleiche Tagesablauf Ich frag mich, ob du überhaupt existierst. Doch alle sagen, dass man die besten Dinge findet, wenn man sie nicht sucht. Die Antwort auf alle Fragen, mein Hauptgewinn, ja, das bist du. Auf einmal stehst du da und lass mich an. In meinem Kopf ist eine Achterbahn. Alles um uns wird still, keine Menschen mehr. Und die Lichter strahlen in tausend Farben. Sag mal, spürst du das auch? Gefühle außer Plan. In meinem Kopf ist eine Achterbahn. Völlig abgehoben, keine Schwerkraft mehr. Nur noch du und ich und ein Licht am Meer. Und ein Licht am Meer. Gefühle außer Plan. Wie in der Achterbahn. Gefühle außer Plan. Wie in der Achterbahn. Das ist mein neues Ich, es strahlt in neuem Licht. So wie ein Feuerwerk zum neuen Jahr. Nur du und ich, was anderes brauch ich nicht. Wenn man dran glaubt, dann werden Träume wahr. Ja, alle sagen, dass man die besten Dinge findet, wenn man sie nicht sucht. Nach all den einsamen Jahren macht alles seinen Sinn und der bist du. Auf einmal stehst du da und lass mich an. In meinem Kopf ist eine Achterbahn. Alles um uns wird still, keine Menschen mehr. Und die Lichter strahlen in tausend Farben. Sag mal, spürst du das auch? Gefühle außer Plan. In meinem Kopf ist eine Achterbahn. Völlig abgehoben, keine Schwerkraft mehr. Nur noch du und ich und ein Licht am Meer. Und ein Licht am Meer. Gefühle außer Plan. Wie in der Achterbahn. Gefühle außer Plan. Wie in der Achterbahn. In meinem Kopf ist eine Achterbahn. Gefühle außer Plan. In meinem Kopf ist eine Achterbahn. Sag mal, spürst du das? Sag mal, spürst du das? Sag mal, spürst du das auch? Keine Schwerkraft mehr. Nur noch du und ich und ein Licht am Meer. Und ein Licht am Meer. In meinem Kopf ist eine Achterbahn. That we would always be. Without you I feel lost at sea. Through the darkness you'd hide with me. Like the wind we'd be wild and free. You said you'd follow me anywhere. Through your eyes you'd tell me you won't be there. You said you'd follow me anywhere. 是来自 Sandro Cavazza 以及 Avicii 的共同带来这样的一首歌啊 Without You 啊，一位是在瑞典的这种知名的流行浪漫歌手，而另外一位呢是世界百大 DJ Avicii 这边呢，其实从他手中制作过的一些音乐呢，在世界范围内啊已经创造过很多很多记录和神话了。比如说出自 Avicii 之手的一些音乐作品，在目前的流媒体的播放总量已经超过多少了吗？110亿次。他也是这个舞池 party 当中的首选，拥有这个数百万的这种歌迷追随着他，也是这个瑞典的电音奇才。 OK， 在这样的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多更多的精彩的音乐推荐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更多的好歌，收藏在你的歌单当中。 为了梦想不再留恋，心里起点 高飞到天空的顶点，我要飞到无人能及的世界，飞得 他当主持四城市喜欢音乐 FM 97.4。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张英席。我推荐的歌曲《日出又东方》，这是一首流行和美声结合的一首跨界作品，希望我们的演绎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我说米酒 日出又东方，这个歌呢，我觉得把一个很主流的歌曲写得让大家就是同感，就心满意足了。小的时候你要抚慰人心，大的时候要展现出一个国家的精神状态。 这群人的脚步唤醒东方，这间小屋的灯光编织山河的形状。 所以这首歌又大又小的写法呢，对我来说就是体验生活的体验，把自己感受自己的反应写出来。 日出东方，群山跌宕，晨曦总为岁月最美的瞬间飘香。春天的灿烂与昨天深情的对望，这道光的轨迹就是这样。日出 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人人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么在本周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些此刻在微博当中的一些插图版的一些运动小知识、小常识。今天分享一下运动的频次。也有人经常问到我说，思蒙，你觉得可能我们每天啊每次运动时间大概就是30到40分钟呗，那每周啊运动多少次才合格，或者说保持一个健康啊，不希望过度变胖啊，不希望有太大的肚子，那每周运动的频次该怎么算呢？一般来说呢，3到5次每周是最好的，当然最期望的啊是能够做到每周5到7次。不过我也很理解各位，因为其实在都市生活的节奏比较快的这种状态当中，5到7次确实有点难度。但是要注意了，每次至少30分钟啊，单次运动呢10分钟以上才算是有效运动。所以根据你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把控好你的时间，每次啊至少不低于10分钟，那么最好在30分钟以上，而每周大概是3到5次就好。 北京唱起来，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聂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每天都在。 Nothing left, nothing left. Said I'm the man who can never be.

他在心中的阴霾，手全部伸出来。欢迎来到次时代 ，This is so featuring。 那那那那那那那，嘿嘿嘿 ，Goodbye。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嘿嘿嘿 ，Goodbye。正确拼命狂飙，你可以尽情放纵，大喊 Goodbye Yesterday， 让我们疯狂的疯狂的用力挥别那挥别那所有过去的过往的 We can party all night long， 叭叭叭叭 Say Goodbye， 跨进未来这时代，淘汰心中的阴霾，手全部伸起来 Air Air Air Air， 欢迎来到次时代。This is so futuristic，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就算不去新的不来，如果过去大学未完，现在开始回到未来，就算时光倒流不会选择回头，抬起胸抬起头迎向前走， It's the future yo， 不用再啰嗦，创造赋予这每一个未来次时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嘿嘿嘿 Goodbye。 底去寻找正面 energy 来抹去卑鄙的过去，从来不是谁的傀儡，只有你幻想的卑微，去寻找正面 energy 来改变未来的自己，然后证明与我背道而飞驰的阴霾越飞越远，阳光洒向遥远的未来，收起你没出息的泪，关键是现在。世界在改变，左手边的冒险，右手边在蜕变。我在改变，背叛了视线，勇敢的向前。I wanna say no, oh oh oh oh oh no. I wanna say yes, oh oh oh yeah yeah, oh oh oh yeah. 排着队等遗忘，某段烦恼，某段忧伤，将单纯再次播放，想把那些时光反锁住，记得它放在心上，变成太阳，每秒钟都晴朗，我永远信仰左边的光会实现，就趁这一天，让我的肩膀撑起这美好的世界。我永远信仰明天的天堂会出现，绝对不远。就从这一天，让我的心脏震动这片我眼前的。绝对不远，就从这一点，让我的心脏震动这片我眼前的蔚蓝天。当一切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次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钟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我坚信，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它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之振兴。 越过大漠孤烟，湖泊山色，看见最平凡的万家灯火。愿山河无恙，吾辈自强。FM 九七四，陪你共贺国庆，也伴你假期快乐。 越过千山脉络，万丈辽阔，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最平凡的万家灯火。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我有一生化作光阴墨，向你坠落。